还是让我来告诉你们喽。修炼最大的敌人就是寂寞，如果不能耐得住寂寞，就无法达到修炼的目的哦。不吃苦可是不行的哦。 大家此时谁都不说什么了，迎吉默默地向远处走了几步，紧接着其他几个人也都像他一样远离了雨，他们怕自己的言行影响到雨的修炼。瓦莱尔看到这里点了点头， 按照我刚才说的要继续哦，其他人都可以休息了哦。 说完大步向自己的石屋走去，其他人也慢慢散去，留下了认真体会并不断练习的雨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空地上只留下独自一人修炼的雨和远远看着他的伙伴们。雨身上的变化更加加速了几个小伙伴的心理变化，他们一方面替雨感到高兴，另一方面却对自己产生了担心。谁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怎样，自己的能力又该如何体现。同样是一起长大的伙伴，自己可千万不能掉队啊。几个人满怀着心事看着在院中打坐修炼的雨。这时候在远处的一间石屋里，正有两个人也在关切地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这就是长老和瓦莱尔。 长老，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您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 你下一步要多多关注玄平，我总觉得会有事情发生，我相信你也感觉到了。 长老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。 长老，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您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 你下一步要多多关注玄平，我总觉得会有事情发生，我相信你也感觉到了。 长老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，他点燃了手中的烟袋，但并没有急着吸，而是和瓦莱尔向远处的玄平望了过去。只见玄平也在那边伸着脖子向这边看。长老和瓦莱尔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都长出了一口气。 长老，玄平从小到大都在吃一种药哦，每天都在吃哦。 什么药啊？ 那药我闻出了刺梅花的味道，应该还有别的成分，但主要是刺梅花哦。 这就有意思了，如果我们没猜错的话，多留意它吧。 杨长老并没有把话说完，但好像瓦莱尔已经明白了长老的意思。 英吉怎么样？ 长老看着远处的迎吉， 迎吉这孩子的身体里有一股极强的气流哟，我感到那气流根本和自然之力毫无关联啊。那个气流目前以我的能力还无法控制，这个倒是最困扰我的了。 瓦莱尔说着，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。 长老，你说迎吉有那么大的力量吗？我听您说过他，可我还是有点怀疑哦。 这是什么山你还不知道？你最近的房子修补得怎么样了？这你自己不知道？哎，自从那次去村里挑选这几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们体内的那股气了，他可能是最难办的一个。哎，不过呀，得慢慢来。还有一个事儿，今天我得到消息，王国的赛舞会有可能提前，所以这几个孩子需要加紧修炼，不能偷懒，多看着点他们。我想这届赛舞会将会特别热闹，这几个孩子必须要经历这些，但进入赛舞会之前，他们还有一段重要的路要走。 长老说着，脸色凝重地看着空地上的几个孩子。